喂，大家好啊，翻嚟中女啊，哇，好激动啊，飙紧汗啊，唔系更年期啊，更咗啦，咁就呢个中女有嘢讲啊，咁有少少叫中女有嘢爆嘅，咁就好耐冇见大家啦，我啲存货已经用晒呢、這个，又系中港矛盾啊，咁啊今日又录音室好热闹啦，有新朋友啦，有阿艺名啦，阿果仔讲句嘢啦，啊， 系大家好啊， 吓，咁啊另外有阿夺面双旗啊，阿靓女 大旗大， 阿大旗系啦。系啦，咁啊， 拜世奇， 系啦系啦，咁啊大啊，唔系因为咩嘅，系因为尊重，即系等于大长今嗰啲咁啫，我哋加个大字吓，即系大清国嗰啲加个大字，尊重咁解。咁啊，另外有啊，我老友啊，系啦，咁啊，点解讲呢中港矛盾啊？讲好多集啦，车小心车门只雀仔啊，嗰啲即系零售业啊嗰啲，其实咧原来而家咧。呢、這個整個整體個氣候咧，好多嘢都係為呢、這個自由人嚟鋪路。咁啊，香港你知啦，南邊有個叫孤兒半島啦。咁啊，原本就好靜嘅，即係好寧靜咁啲街坊啊喺度住啊。咁啊，有一橛咧就係俾呢個政府做 quota 嘅，即係俾嗰啲入境處啊，或者有啲醫生啊、護士啊啲做 quota。有啲醫生護士啊又走去買啊，點解？因為近醫院嘛，咁附近有南朗啊咩嗰啲。咁啊，自從呢個海馬公園嘛起呢、這個酒店之後咧，就好似整個配套咧，加埋地鐵站咧，都好似話係貨嗰啲啊，即係遍地黃金嗰啲人過嚟咁樣。咁啊，呢個商場咧就即係我收到求助嘅，咁我又唔係好，即係唔係話真係太政治。其實唔好話政治唔關自己事，但係譬如你嗰啲車加價都係因為政治唔好啊。點解我哋咁慘要有啲官咧就收入咧就一年嘅年薪都百零萬啫，但係佢啊食餐飯都3.2萬嘅。咁啊呢啲都係因為政治問題而令到民生唔好啊。咁啊唔好話政治唔關自己事。咁啊跟住好啦，講翻呢個孤兒半島啦嚇。咁大家都知道我講邊度，咁我費事啊，費事俾人嚼啊嘛，叫孤兒半島啊。咁啊。整个配套呢以前呢就好好嘅，95年到而家呢20年啦差唔多。咁即係如果嗰陣出世呢就咗19-20歲㗎啦。咁原本就有麥記啦，有診所啦，有補習班啦，有即係中醫嗰啲買，可以買買下枯草嘅地方啦，咁賣下鞋呀，賣下窗簾呀。但而家呢就全部都收到信，就話呢上年已經俾一年叫做生藥佢哋簽啦。咁呢最無理嘅一樣嘢就聽啲街坊講呢，就係話嗰間鋪租完未還完返俾業主嘅，你都租個地方啦，你還完啦。咁呢佢又要佢哋將個地台鑿深兩寸，封圍板，洗埋冷氣，聽過未啊？未聽過。洗埋冷氣仲要呢將個燈箱整返好，仲要呢你第二間電器鋪你唔可以幫襯喎，你仲要係佢大會指定嗰間電器承辦商整個燈箱。喂大佬，你唔係要大電牌 WR1WR2 嗰大幾牌整個炮仗 feel 嗰啲啊，你普通嗰個燈箱你合資格嗰啲即係有牌嗰啲咪得囉，佢唔係佢一定要指明攞面嚟嗰個人，你一定要幫襯嗰間，你幫襯第二間唔得，咁樣去交返個場俾佢哋囉。咁跟住就話有名牌袋啦，有運動鞋呢就會進駐喺呢度開個叫歐力，但就唔知勾咗啲乜啦。咁嗰個區議員呢，即係而家現任嗰個區議員呢，就而家就俾人改咗花名，就叫陳三桂，因為佢係引清兵入關，即係引嗰啲人入關，就一路呢就係揮個路面唔夠闊。點解呢？因為啲人就懷疑佢呢就就係要擴闊個路面，就走啲旅遊巴。咁成個孤兒半島嗰個生態呢就會改變㗎啦。嗱，冇有啲居民更加唔醒覺啦，就話你做咩喺度嘈啊？而家咁咪好咯。其實佢哋就會覺得，呢度旺咪好咯。但你諗下，如果我係一個屋苑，我喺屋企附近，我係想食個包，我冇包，我而家連活而家連獅子銀行都冇啦。我想落去撳下機，冇。我想補習班冇。我想買包菊花茶，買包糖冬瓜煲下涼茶冇。全部勾嚟，係咪我唔舒服？買對波鞋啦。我买个袋，我买个名牌袋就有个包送呢，或者我女唔识功课落去名牌嗰度啊，叫阿姐姐教你啊，唔系噶嘛，咁你点睇呢？你觉得系咪呢个系咪阴谋呢？定系你觉唔觉得佢系侵占咗个屋苑呢？即系好似样嘢都系同嗰啲落嚟嗰啲老细招呼班老细，你觉得点？系咯，你讲发现下。 譬如你整嘢嗰度应该系俾人选择噶嘛。你唔系应该你唔应该系唔俾人去揀囉。 因为。系啊，佢指明㗎嘛。 你指明㗎，即使人家开台嗰个价钱台到几高都得，你冇得选择。 系啊系啊，啱啱。 人家咪要硬食你嗰个咁个价钱呢。 但系我又唔明咧，佢点解即系而家已经系讲紧咧，就话佢原身签嗰张约咧，嗰小叫小商户啦，小商户走嘅时候，仲要将个地台咧凿深两寸，仲要系买2000万保险、啊，因为惊凿咧凿咗之后，因为每一个楼层咧都有一浸叫做防浸沙噶嘛，即系惊嗰啲水咧会滴落下一层噶嘛。咁如果凿得深咧，会有机会凿影响到嗰个防水啊，防水层啊。咁要佢哋买2000万保险。 但我已经俾你赶走咯，我 系啊， 俾埋钱下一手去。 系啊，整靓仲要封埋围板。 嘢俾佢。 其实一般嘅小商户啊，其他嗰啲商场嗰啲小商户咧，只不过系我跟翻个合约，我收楼嘅时候我影晒相，我还原翻间铺俾你，同我收翻嚟嗰阵一样，油翻白啲墙，天花油翻黑色，个地下如果有窿嘅，帮你抿翻。电线剪咗电，剪晒电，电表cut 咗佢，咁就已经 OK 啦。但佢而家要咁样咯。 佢而家应该系违反咗合约喎，佢哋自己嗰方面系，因为你而家唔系还原啊嘛，而家系改建喎，变咗叫做 系啊，所以而家咧， 你要话凿深 两寸， 凿深两寸。嘅根本唔係原本嘅嘢啦，即使咁講。 係啊，但係咧，就我覺得係好唔合理咯。而家其實嗰啲小商户咧，就鵪鶉咧，就即係指望嗰度嗰個所謂叫區議員咧，阿陳三貴咧就幫手。但阿陳三貴咧就單獨去見即係同佢個師傅啦，阿二樓啦，同阿二樓一齊去呢、這個見嗰個地產商。但係咧就佢哋兩個單獨見，亦都冇叫過嗰啲業主代表啊、商户代表、受害者代表去，亦都冇，就好黑箱作業。兼夾咧，佢寫嗰啲嘢咧就已經 post 咗喺 Facebook 嗰度啊，或者有啲人錄咗音擺喺度，就係話佢根本咧就閃避側推寫乜都齊曬。就成日就话几多号去见嗰、那个大业主，仲系买咗机票啊飞去台湾见个业主，但系咧翻到嚟嗰个咧就系、是、佢直头系代表嗰个业主出咗个叫做声明，就话抗腐露面啊乜嘢即系做晒好多门面嘅嘢，临尾就有一句就话俾佢出信去个大业主度，就话我哋知道咧，你即系个意思就系话，我哋咧知道你哋有消息咧，知道你哋话各自嗰、那个翻新工程如果系咩嘅话咧，你哋到有啲乜嘢改变咧，你哋尽早通知咁样，咁佢乜嘢都冇同啲居民反映啊，嗰啲小商户反映系嗰个难处，嗰个系点啊？俾佢逼走嗰啲点？ 我感觉听完其实有啲似系官官相卫，即系好简单就话、是、你要揾呢个承办商位，咁暗哑底其实自己实质上收咗几多咧？ 系啊， 即系入边可能有 commission 啊，或者我唔知佢哋点样拆啦，台底之下系啦，你指明咗，其实我觉得似系喂。自己人玩晒啦，我唔好俾其他人玩啦，感觉上系咁样。 但系另外一样嘢，我觉得即系佢哋有啲人就话佢嗰张文章嗰里面写就话咩而家商业发展就系大势所趋，就系、是、你好多商场都会收翻嚟做即系点啊，俾嗰啲大牌子嘅。咁但系调翻转，我又谂我话最近大家都睇到啦，譬如黄大仙区啦、彩云啦，彩云商场都翻身啦，但系个个都拍手掌、哦。点解呢？以前呢就有间茶餐厅嘅，即系一题外话，即系大家讲茶餐厅，即系点解我个回响咁大呢？就系、是、有间茶餐厅，即系我其实我都好彩，即系住喺黄大仙区。咁咧就有间茶餐厅就好乸串嘅，你去啊？阿姐啊，啲嘢得未啊？嚟紧啦，等阵啦，嗰啲咧，即系今时今日咁嘅服务态度，嗰啲咁嘅茶餐厅，咁咧就喺度，咁啊有间面包铺，咁咧就冇乜其他嗰啲嗰啲嘢俾你拣啊，有间 M 记啦，即系有间麦记啦，麦记咧就后尾咧就因为俾佢哋逼迁咧，就 Facebook 出咗个晚会啊，即系出咗个 like 咧，就召集咗好多人就送即系欢送麦记，咁咧就麦记嗰度开廿几年，后尾接咗。咁啊，翻新工程，咁有间药房啊、电器铺啊，嗰啲旧式嗰啲屋邨啲商场咧。咁但系咧，而家咧一个新商场一叫做有个 renovation 之后咧，就有咩咧？有唔信屋啦，即系好平嗰啲日本嘢嘅唔信屋啦，即系跟住就又有几个大牌子嘅快餐店啦。咁变咗嗰间好串嗰间茶餐厅又唔敢串啊嘛。因为竞争大嘛，同埋真係啲嘢平咗，咁兼夹有间意大利餐厅啦，又有麦记啦，又有 紅色嗰間超級市場啦，藍色嗰間超級市場，以前咧就淨係得藍色嘅啫。即係我覺得變得多元化咗，麵包鋪都有，即係大間咗。麵包鋪都有兩間，又有雪糕屋啊，又有食。咁我覺得你多元化，或者有啲十蚊店啊、十二蚊店啊嗰啲都喺度。但係咁樣你個居民真係安居樂業咯，即係我唔使專登搭車出去出邊。我想買平平啲一隻膠杯，十蚊隻嘅，我樓下有啊。我譬如畫畫班嘅，我唔得閒照顧仔女個，抌佢我畫畫班，轉頭叫阿姐姐接翻去又得，而唔係你將成個屋村所有居民嘅福祉唔理，你淨係整歐力，即係淨係同埋你嗰啲居民自己都唔會成日攞歐力買嘢啦，佢係貨出邊嘅人入嚟啫嘛，所以我覺得唔係咁對路咯，你點睇？ 我都覺得好，即係其實個 demand 同 supply 係唔均衡。即係講真嗰句，即係你嗰啲旅客都係過嚟住嗰幾日嘅啫，咁唔係日日都落去，即係去買啲名牌或者入去逛啊嘛。分分鐘可能我去完旅行翻嚟，翻到酒店已經係瞓噶啦。咁講真嗰句，其實真真正正係需要設施係嗰班居民咯。 係啊， 咁我覺得喂，即係頭先你咁講，喂，我每日落去歐黎噶啦，落去唔通我真係買個名牌，然之後送個包俾我咩？冇可能噶嘛，真係餓死喎，基本上。 但係而家佢就講緊，即係因為同我求助嗰個居民，佢都話而家咧就係佢咧就一味就嗰、那個阿陳三桂嗰位女士咧就成日做人哋抹黑佢。即係啲居民都派傳單啊，動街站啊，即係動喺度啊。咁有啲人咧就知啲唔知就話：哎呀，我都好亂喎、啊！你哋咁多資訊，阿甲又阿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我都唔知信邊個好。咁但係我覺得你嗰啲孤兒島嘅孤兒半島嘅居民都應該要醒下咯。所以我要做呢個節目就話翻佢聽，就話你唔好理邊個阿甲講乜，阿葉講乜，你睇翻嗰啲商場配套，你已經知係有咩事。你銀行都逼走啊！跟住嗰、那個賣包嗰間嘢呢，就有個人就透露啦，咁呢就話其實佢公司呢都有同佢哋傾過個租約嘅，個公司都覺得如果係咁，你不如俾我留低啦，你加我 30% 租我都照做啦，因為已經喺度好耐啦，同埋係真係有人幫襯你嗰啲商場嗰啲屋邨商場，成個屋苑咁多座十幾座，你開一間賣包嘅一定有生意㗎，佢落去咁你僆仔有生日會㗎嘛，即係佢已經喺度好耐喎，咁但係都俾佢逼走，連私資銀行都收到信話唔得，咁好啦，咁你老中青好啦，生老病死啊，咁你話唔好話嗰度有殯儀館冇殯儀館，我唔講死呢樣嘢，有病診所呢就俾佢就收到紙，就要佢哋呢租東商場，由西去東商場，咁原本嗰個人阿婆或者佢風濕骨痛睇開個醫生，佢又要行去好遠，仲有嗰個俾返佢嗰個叫做補償返俾佢嗰個鋪位呢，啲租唔平㗎喎，即係因為佢整體個租已經起咗嘛，個租唔平，兼價仲係個單位細咗，咁未變咗有啲人真係佢繼續覺得喺度做得過嘅，即係嗰、那個屋邨醫生繼續覺得做得過嘅，佢咪繼續租。如果佢覺得做唔過嘅，話唔定呢個醫生都走埋㗎喎，咁嗰啲睇開啲病人點呢？係咪先？你一個屋苑，你一個大型嘅徙置區，我就叫嗰啲叫高級徙置區，一個高級徙置區，你好多人㗎嘛，你一座樓起碼有，我當你20层或者25层，你一梯五房嗰度幾多人呢？你唔會話一座樓冇一個人會病㗎嘛，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好過分囉，你一味就勾力勾乜鬼力啫，你病係咪買對波鞋返去煲水你冇事啊？唔係㗎嘛，咪就係咁樣囉而家。但係最令人即係感慨就係話嗰啲咁嘅所謂叫食條亭俸禄啊，我哋納稅人一份俾錢嗰啲咁嘅區議員呢就喺度話冇㗎啦，佢唔違反咩用地咩，係呀，但你哋有冇爭取過？有冇同嗰個業主講過？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囉。你點睇呀你？ 我覺得都唔，其實即係收租嗰、那個， 即係個業主咯， 係想收多啲嘅。 係啊，即係佢起咗個租，佢又起咗個租，跟住就打造成一個購物中心，因為隔離係會起海馬公園，會起咩嘛，會起酒店啊嘛。咁佢未有啲配套，未擴闊個路面。 但就算居民唔鍾意，其實都冇。 係啊，而家就係話即係要抗爭到底，但係嗰個所謂阿陳三桂呢就同啲居民講，就話同業主就講咗㗎啦，傾咗㗎啦，開咗幾次會㗎啦，咁呢就嗰、那個業主呢後尾呢都會話將呢個變做歐黎嗰個方案呢就係、是、各自嘅，但係個業主咁耐冇出過聲囉。 但係個區議員係 應該都係中意錢嘅喎。 係啊，咁賣你地產商一定會，但係冇理由係個區議員代個業主去話俾啲居民聽佢個計劃各自噶嘛。 咁係咪真係各自啊？ 即係狗捉老鼠咯，你明唔明啊？老鼠係貓捉噶嘛？而家仲未知係咪各自，但係個區議員。佢區議員係話， 可能佢都係收咗 order 做。 係啦，咁曾經有一個即係時事嘅人咧，就話懷疑咧，因為其實因為呢個孤兒半島咧，之前個區議員咧就去走咗去做官，咁咧就要補選，咁啊三月廿幾號嘅補選，咁咧呢單嘢咧就你冇理由一個租約咧係會喺呢個零月裏邊係簽訂噶嘛。咁咧就有人講啊嘛，唔係我講啊，唔好砌我啊。咁咧就有人講咧，即係阿石班就講就爆，佢就話咧可能 石班近期因為分裂咗啊嚇。 係啦，阿石班咧，咁咧就最近咧就 YouTube 咧有條聲帶咧就爆，就係話咧懷疑佢喺未曾選之前咧，已經個業主就話即係搞掂你之後，你搞掂咗之後咧就要幫佢咁樣咯。即係懷疑佢哋有後期嘅利益啊！即係有人講啫啊， 前期利益啊， 係啦係啦，即係隱形，即係未曾見到嘅，未曾可以 後利益， 係啦，未曾可以預見嘅利益就係即係後期利益。 咁而家同啲玩嗰個正職工程冇分別嘅啫，即係大陸賴 station 啊嘛。 係啦， 咁如果你想跑業績嘅，咪係咁起啲好假大空嘅嘢咯。 係啦， 即係個商場咪完全都全部都充斥曬啲歐力咯。 即係佢係為咗。讨好某啲人开心咯。 不过你个情况咧，讲起系即系另一个节目啦吓，咁啊商业专题我哋都讲起，啲喺外国嚟到香港嘅嗰啲游客咧，即系唔系讲紧大陆啊 ，OK 吓，我发觉咁点解香港系咪好多人病噶？点解周街都 咁捻多药房嘅？ 即系药房嘅咁样。 我嗰个求助人叫我唔好讲粗口。 点解系 咁捻多药房嘅？ 点解系即系咪好多新嘅 B B 仔生出嚟啊？ 咁捻多奶粉嘅， 啲奶粉系摆出门口卖嘅， 专卖奶粉咩？啲药房 系啊，咁啊又另一样嘢。咁其实咧嗱，喺铜锣湾系咪冇文具卖噶？冇文具铺噶 ？OK 吓、 啊，有一间。 哦，你要去到呢个 Times Square 啦吓？ 唔系，有一间响某间酒店楼下嘅，搬咗，以前响对面唐街嘅，有一间。 喂，游客嚟香港买文具嘅咩？ 买咁佢可能系 我见到 就 嘛， 佢观察到咁会知道嗰个情况噶嘛？ 系你话几你系几乸肉酸啊？真系。 即系人哋系会睇到啲咁嘅情况咯吓。 即系几乸肉酸啦、啊，真系。 不过你唔使惊嗰啲情况，即系如果佢你话你个孤儿半岛啦。佢如果向呢個方向打造咧，咁啊真係撲街唔家產嘅啦。 其實 真係孤兒半島，因為咧而家啲所有租金全部下跌曬，嚇、啊、全部向下跌啦，因為大陸打貪嘅關係啦。咁你睇下條廣東道咧，已經係少咗好多嘅嚇、啊，我哋嘅有質素的。 阿董彪話咧，之前就人山人海啊，而家就水靜河飛啊。 吓、啊、咁你睇到佢成个 chain 系咁样嘅，包括我哋讲埋莎莎同埋卓耀股价咧，由年头开始跌咧，而家跌咗四成噶啦。咁咧即系睇到咧系嗰个购买力咧系已经慢慢下降咁，除非你开放中国其他城市落嚟啦咁样。但系一个七百万人嘅城市，点样容纳到13亿人嘅落嚟咧吓？咁、啊、即系你吓、啊，真系吐得口水都浸死你。 我记得嗰时咧过年咧，阿嫁仔问我啊，佢话系咪因为阿乜乜乜，佢又讲佢个普通话拼音，阿乜乜乜同落咗 order 叫你哋啲人唔好买表，唔好买嘢，所以我今年咧过年咧，我哋嘅销售额咧跌到5%啊，系咪真噶？咁啊，跟住我同佢讲，我话5% 就少啦，你知唔知隔篱嗰间嘢咧，隔篱档咧卖冬菇咧跌咗10% 啊，咁阿嫁仔话，哦 ，so this 呢？我嗨噶嘛，真系即刻咁嗨佢咯，跟住佢又好强行嘅，跟住咧隔篱卖冬菇嘅婆娘就话，喂做咩你啊，系咁大声嗨佢，哦冇啊，佢话跌咗，佢话生意唔好嘛，问我点解嘛，佢话系咩？你点知我跌咗10%？只要我作啫嘛，打发佢走啫嘛，咪阻住我开档啊，佢话醒我咁。 吓、啊、咁你咪其实成个经济情况而家系面对咁嘅情况啊问题咯，咁啊都唔使话阿 CY 话咩减几多 percent 嘅自由行啦，咁其实而家年头开始见到系嗰、那个冇嗰、那个量开始冇少到，但系个质素咧佢哋冇咁买嘢咧，真系少咗好多。 系啦，其实咧我又想即系我好中我好记仇嘅，其实咧我好想提大家、 啊、听得出 系啊，好狠记仇，所以冇得做好狠记仇。咁咧你知唔知咧 其实啲人就话诶、我哋闹老爷子嚟香港救你哋咋嘛，你嗰时沙士诶静个鬼啊，乜嘢乜嘢执漏咩。沙士系点解有啊，就系、是、你嗰啲咁嘅扑街教授病打黑黐冚家铲唔暗口喷咗落嗰啲制度。真系我要 wrap 翻出嚟，系啊，佢跟住咧嗰个人咧就搭 lift 就惹一啲菌，嗰人就有本身有神病，佢抵抗力差，就因为咁样嚟传个沙士出嚟。点解有沙士个图谱嗰个 pattern 出嚟？就系果子嚟，就是、你班冚家铲食果子嚟。你香港人有冇成日人食果子嚟啊？你香港人有冇无端捉只果子嚟啊？你香港都冇果子嚟啦，有松鼠都吓死啦，红面道有松鼠一两只啦，久唔久出嚟装啊？你啲人结婚注册处嗰度啊？你好味，你青蛙都少隻啦，你食屎森林嚟㗎嘛，边度得嚟果子嚟啊，就係、是、你班冚家铲成日走去食果子嚟，大陆嗰班友走去食果子嚟，跟住唔知点样整食埋晒啲鬼，即係鬼古灵精怪嗰啲嘢，嗰、那个咪死人教授，你唔好叫佢个教授，大学教授打黑黐唔暗口喷撩鼻屎捽脚。嗰啲咁嘅死人習慣就帶咗啲菌落嚟我哋香港。 撩鼻屎同捽腳好難同時進行嘅。 喂，你有兩隻手噶嘛，姐姐、阿哥哥。妖，你真係你望住呢條女，嗰隻眼都望住第二條女啦。你一隻眼望一條女，我真係唔信啊！真係。 點望啊？ 妖你真係，即係你點解會有沙士啊？就係嗰個冚家鏟打黑黐，打黑黐唔揞口喺度噴，有啲人就吐痰，即係就係因為咁嘅嘢開曬。搞到香港，我哋香港死几多人？就系、是、你嗰个咁嘅扑街教授，一个黑黐啊！你谂下，边个搞到我哋香港要自由行啊？你哋大家谂下，我讲啲嘢有根据噶，即系唔好话我记仇啊！我真系好肯记仇嘅，系咪先？继续讲啊！ 咁但系嗰、那个而家嘅嗰个情况就系你呢个孤儿半岛咧咁样样发展落去咧，咁其实应该真系要居民要垮。你要組織起你自己嗰個咁嘅團體去反抗。 啲居民暗春點解呢？因為佢個居嗰、那個孤兒半島個居民協會咧，好多咧嗰啲叫裝腳啊、中腳啊嗰啲，全部都係師奶會嗰啲人嚟嘅。咁啊，師奶會嗰陣時點樣咧？就係、是、阿、啊、陳三桂 都係受甜頭引誘。 係啦，阿、啊、陳三桂咧，投票嘅時候咧，就係嗰啲鐵票嘅，咁啊。揈一揈支红旗咧，就成扎人盲目走去投票。但系嗰班师奶，嗰班师系啊，唔系嗰班师奶收咗经，咁咧就揈一揈个红旗，佢以为自己 M 会翻嚟啊嘛，咪冲过去投票咯，系咪先？个女人都想自己有 M 啊嘛。 咁嘅咩？ 系收经好辛苦，你咪好似我而家飙紧汗啊！个个都想延长个更年期噶嘛，系咪先？咁啊，即系唔想咁快更年期噶嘛，仲想自己青春美丽噶嘛。咁啊，跟住又唔想骨质疏松咧。咁啊，跟住佢有一入个红旗师奶，咪盲目走去投票，亦都唔谂下呢个人嘅政绩，唔谂下呢条陈三桂其实系选之前嘅三个月先空降落去，根本唔清楚嗰个社区系有啲咩需要，居民有咩需要，个民生系点，只不过一嚿嘢摆只旗落去，跟住叫你投票啦。佢啊，即系点啊？屋企有钱啊，个额够高啊，啊讲嘢够绝屈啊，识闪避则推卸啊，讲完又唔即系佢所有政客应该具备条件佢都有啦。即系讲咗嘢又唔认啊，做错佢又唔咩啊？咩意见自受，作风自救啊，勇于认错，永不改过啊，系啊，即系嗰啲咯。所以佢未有呢个 potential 做政客咯，跟住就谷佢，咁就跟住成扎人投票俾佢。但系嗰班师奶到而家个梦都未醒。佢仲唔知道 买欧力噶？ 欧力啫，你叫佢真系屋企即系擘大眼多眼视，叫佢行过两条村过去买把夏枯草啊！你知唔知而家连洗衣店都冇埋？咪叫佢称两张被走去焗咯！喺出边嗰啲斜滑梯咧，斜滑梯嘅公园嗰啲咧，或者一个欧力门口啲栏杆咧，晾晒嗰啲棉被喺度，搵支嘢藤喺度拍晒啲尘出嚟咯！黐线，焗张被都行几远啊？你谂下。同埋佢屋村已经老化啦嘛，一老一乱留喺度嘛，够钟未啊？未够钟啊？继续讲啊，未闹完。即系你明明嗰班师奶而家到而家发梦都估唔到自己投咗嗰票，系出卖咗自己成个生态咯。 我唔放心，咁呢个咁嘅情况就唔系净系出现喺呢个孤儿半岛嘅。 其实佢系第一站，其实我话俾你听，佢系第一站，因为佢近嗰啲大嗰啲主题公园啊，已经系游客区啦嘛，游客区佢咪要，同埋要开路咯。佢開闊條路，佢一路就係揮條路咯。話嗰、那個 escalator 超市場搬落去啊，因為個 escalator 承受唔到咁多客量啊，或者乜嘢鬼唔望佢開完之後拍烏蠅。 唔係嘅，都係應該會係嘅。 係啊， 照呢個咁嘅 trend 去發展，即係啱我所講嗰個 trend 啦，即係啊。 廣東島啊嘛，呢啲咁嘅孤兒半島。 其實孤兒半島真係好孤兒啊！ 咁有乜可能會有大嘅客量啊？ 有啲女人咧，有唔係即係有唔係性別歧視啊？有啲師奶啦，我哋講師奶啦。因為女人分好多級數嘅，有啲叫富太啊、靚太啊，有啲師奶啊。有啲八婆啊，咁啊有唔同級數嘅，我第日真係先再將佢分類俾個 definition 你。咁咧嗰班師奶咧就投咗票之後咧，佢哋唔知道咧，原來咧佢哋有個可能有啲人氹佢哋話：，哎呀，而家整旺個咩帶動全區嗰個經濟啊，點點點啊，各樣咧、啊，樓價起啊，乜嘢乜嘢啊，咁有啲公園樓啦嘛，廿年公園諗住放啊，或者點點點啊，啊覺得其實咁樣仲衰。你有嗰班黃金製造者落嚟咧。即咁啊 ，cheap 唔 cheap 嗰啲咧，即系柯金啊嗰班人落嚟咧，或者整到 cheap 晒落嚟咧，你个楼价唔会点起？人哋觉得哇，嗰度咁多嗰啲人，我真系唔买啊！咁你个楼价咪跌咯？佢哋可能即系又俾人哋洗脑啊！哎呀，大旺呢区啊，点点点呢个大城，其实嗰时点解啲人买嗰区？因为宁静，佢亦都即系真系喺度住，系好宁静，唔会话咁杂啊！即系啲人真系住宅啊！即系夜晚咧，你踢对拖鞋冇？行去佢一个位咧，系望到海咧。我都试过喺嗰度，你真系一个人咁坐喺度。虽然我唔系核突，即系我都叫平均。我都冇人喺度劫财劫色我。我哋坐喺度望住个海，坐成粒钟都冇事。 咁香港 啲太平喎，真 系。 咁唔系啊嘛，suppose 我嗰阵时都徐良半岛风云游船，应该危险，但系冇事喎。喺孤儿半岛嗰度坐。 成日觉得人会强奸你啊？ 唔系我强奸佢，佢惊咗我，所以麻埋你。佢可能佢 你咪强奸我？ 唔系佢 话 俾 你咁样。 唔系啊，佢话俾人，佢可能宁愿望住佢阿姐，我今日啲 sperm 个数目唔够啊，唔好意思，我 今日都亿领啊，唔够 亿啊，我交唔到功课，我行开先啊，你唔好望。你唔好望住我，我惊啊！我点解走咗？够钟未啊？有咩讲啊？你 冇啦，你爆完啦吓。 好啦，半集啦，系咪先？